Some cats in town, a cool kid around. But really, I thought he was a cool cat in town. Oh, yeah, man. You are listening to Raisin Eggs, 节奏驾到。 Cool Cat in Town 来自于 Type 5 的一首音乐作品，瞬间把我们来到了这个百老汇音乐剧的现场哈。在这里来欢迎一下我们的各位听友们来到我们的节目当中，这里是北京音乐广播 FM 974，每周六周日的中午12点到下午4点首播，凌晨2点到4点重播的节奏驾到 Rhythm Mix， 我是主持人 Mr. 常常小航，各位周末愉快。A cool cat in town 能够带给我们一种在百老汇音乐剧现场看演出的这种听觉的感觉哈，好像眼前都会有画面了。而下面时间来让我们继续走进你，走进我们自己。 Come to me 来自于 Coop， 一起来感受我们今天第一个小时的爵士音乐。 Both of Love 来自于 Take 5，像这样一首音乐能够让我们知道原来爱的音乐的种类有这么多，但是 Bossa Nova 是其中的一个大类别，所以今天我们的节目当中就应该跟您去分享一下这样能够沉醉我们每个人的心灵的一段音乐过程， A Bossa Love 博萨之恋。刚刚一首音乐来自于 Coop 带给我们的 Come to Me， 也是来到我身边啊，有一种找到一种听觉感觉的一种冲动跟想法。当然我们在今天节目当中也要邀请各位听友们来马上通过我们的节目找到一个自己在周末的聆听质感。当然如果说天气不够好的话，那也可以让心中充满阳光才行。继续来听 Summer Sun 了。 You are listening to Razor Mix 节奏驾到。 Love， 那其实我们在生活当中总会能够遇到一些个可能意料之外的人或者事情，那 Strange Love 也许能够让我们去爱上一个陌生人，是不是呢？那其实呢，在我们的陌生的人的面前，自己也应该是一个陌生的，因为是双方的一件事情，所以说并不用担心了，把自己的爱情投入进去就好了，让陌生人变成熟人，并这是一件好事，对不对？那继续关注我们下面的音乐，继续带给我们的 Island Blues， 能够让我们在音乐当中听到海岛的蓝。

今天夜间阴转晴，偏北风二三级，最低气温二度，最大相对湿度80%。 下面是穿衣气象指数预报，白天的穿衣气象指数为二，适宜您穿棉衣类服装。 北京音乐广播，北京音乐广播 FM 97.4兆赫，97.4兆赫，974半点资讯。 温泉雅韵，养生怀古，顺义建鼎金辉温泉养生中心十月盛大开业，53913117。 中午好，听众朋友，欢迎收听974半点资讯。今天首届米兰中国文化周在意大利米兰拉开序幕，这是意大利首个以中国文化和中意文化交流为主题的文化周，从11月4号开始到12月19号，期间将举行第一届中意两国友好音乐节米兰杏仁音乐节、意中国际文艺论坛、艺术家钢琴弹奏会以及中国民族特色活动演出。米兰杏仁音乐节的首批嘉宾包括中国音乐人罗琦、苏阳以及顶级摇滚乐队痛痒乐队，罗琦、苏阳将首次与意大利乐队共同演绎曲目。而国际文艺论坛将邀请著名导演杨亚洲与来自中意两国的嘉宾就电影、音乐及艺术展开讨论，加深对彼此的理解。民族特色活动演出将邀请山东杂技团、中国江山舞剧团等团体展示极具中国特色的表演，让当地民众可以近距离地接触中国优秀文化，感受中国文化的魅力。再来关注11月13号，中央民族大学带来的中华民族风少数民族舞蹈精品荟萃将在国家大剧院歌剧院上演，演出囊括了中央民族大学舞蹈学院近年来少数民族舞蹈作品的经典之作，涵盖藏、蒙、维、朝、苗、傣、彝等多种民族风格的原创作品。而同天，上海戏剧学院的话剧《生命行歌》将在戏剧场上演，本剧特别邀请前国家话剧院副院长查明哲指导，上海戏剧学院五代校友共同演绎，其中80岁高龄的表演艺术家刘子峰将担纲主演。以上信息由张燕编辑播报。 一木为木，二木为林，三木为森，四木为双林，五木。 五木家具，真材实料，良心品质。 明光家居，咱们京城老百姓自己的家居卖场。明光家居，欢迎新老朋友光临。 FM 97.4。 清凉电子，沙发爵士，有持有放，状态怡然。Chill Out Lounge and Smooth Jazz， 您正在收听 Raise Mix 节奏驾到 Weekend Groove。 欢迎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这里是节奏驾到，正在为您带来，我是主持人 Mr. 常常小航。那么也欢迎各位来通过我的新浪微博找到主持人常小航，看一看我们在里边发布了今天怎样的一些歌曲列表。我们放了什么歌曲，您听到什么歌曲，都会通过在微博当中的歌单为您呈现。马上关注我的新浪微博主持人常小航就可以看到喽。I spy you. But if you never try, we'll never be. Now I am watching you and everything you do. You're showing some resistance, baby. Now I need assistance. I'm working undercover, so don't you tell your brother. It'll only tell your mother, and then I'll do every other. So you're a movie star, you got a fancy car. That's what the people see, but that's really who you are. A covert operation for a United Nation, a secret destination and a classified location. I spy you.You spy me. A spy who never was, but I wanna be. I spy you. You spy me. But if you never try, we'll never be. Now you'll never be alone. I spy you. You spy me. A spy who never was, but I wanna be. I spy you. You spy me. Listening to Raise a Man, 节奏驾到。 经54度到21度，这是一个什么样的区间范围呢？我们觉得可以在音乐里边找寻到可能在现实当中并不存在的一个，或者你并没有去过的一个经度的一个位置。所以说，我们可以在音乐里边多一种想象，这也许是四次元空间，是一种立体的空间。欢迎你来到节目当中，这里是节奏驾到 Rhythm Mix and Here Comes the Beats， 源自北京音乐广播 FM974， 每周六周日的中午12点到下午的4点首播，凌晨2点到4点重播。我是主持人常小航。那继续关注下面的一首音乐，叫做 Sandbank， 沙之银行。能够让我们在这里边储存到都是沙子，有一句老话讲得好，叫做聚沙成塔。那么这样一首音乐之后，能够让我们看到这通天之塔。耳边的音乐叫做 Sandbank 沙洲啊，当然我们刚刚起名字叫做沙的银行，其实就是把沙子都堆起来的感觉。那么这样一种沙丘或者沙洲或者沙滩，能够让我们就想象到好像是在干旱的地方，但是这歌词里边却唱到的很多的是 mermaid， 就是美人鱼。那难道在沙洲里边会出现奇迹吗？也许这个奇迹会离我们非常非常的远， 但是远并不影响我们会去追寻。您正在收听节奏驾到 Rhythm Mix and Here Comes the Beats， 源自北京音乐广播 FM974。 下面的一首音乐叫做 Far Far Away， 能够让我们听到远远的自己和远远的这辆沙洲，很有意思。各位周末愉快，当然也希望您来关注一下我们本期的节目歌单，就在我的微博当中已经为您放送好了，关注主持人常小航，新浪微博找到我。 I've seen the bridges of the world, I'm there for real. I've had a red light of the wrist without me even getting kissed. It still seems so unreal.I've seen the morning in the mountains of Alaska. I've seen the sunset in the east and in the west. I've sang the glory that was roaming past the hound dog singer's home. It still seems for the best. And I'm far. Flapper's Delight， 继续来关注我们下面一首音乐作品，继续来好好的用我们这一个小时的 Bossa Nova 以及爵士音乐的内容去感受到我们周末的一种听觉的快感。Bossa L'amour， 一起来听一下咯，这里是节奏驾到，正在为您带来。 今天这幅画收藏在卢浮宫，成为绝世经典。你想过吗？如果画中人会说话，他的声音会是怎样的？ 有很多经典需要用心倾听。2018 跟随北京人民广播电台一起听见经典。 对您的承诺从未忘却，不忘初衷，砥砺前行，香河国际家具城。 FM 九七四，北京音乐广播。 吃川菜到梅州东坡，梅州东坡地道川菜，健康好味道。 从2015年开始，每个周六周日的下午，因为有节奏驾到，让时间流淌的不再温婉。我的声音有节奏为伴。 Mr. 长，长小航，这里是节奏驾到。 相信你的选择，就是你最爱的全球音乐风尚指标。 继续送出来自于格莱美音乐奖以及英美。 2018年每周六周日正午12点到下午4点。Race Mix 节奏驾到，华丽升级，每期4小时，加满能量，加倍畅爽。 Here comes the beats. Still got pictures of friends on the wall. I suppose we aren't really friends anymore. Maybe I shouldn't ever callThat thing friendly at all. Get freaked out from a knock at the door when I haven't been expecting one. Didn't that used to be part of the fun? Once upon a time, we'll be there.In a booth like we usually were. Every time there was a rocket launch or some big event. What a death I die. Writing that song, start to finish with you looking onStays between us, Steinway and his sons. Cause it's the old treacheries. Perhaps it's time that you went for a walk and dress like a fictional character from a place they call America in the golden age.Trust the politics to come around when you were just trying to orbit the sun. When you were just about to be kind to someone because you had the chance. I still got pictures of friends on the wall. But the truth is I'm probably not. If I ever was. set me free. Oh, set me free. Yeah, set me free. Oh, oh, oh. Bradley Cooper.Too Far Gone， 就是来自于他跟 Lady Gaga 带给我们全新的专辑当中的作品了，来自于电影 A Star Is Born， 10月5号全新发行。而下面时间来继续关注这样的一首歌，叫做 Black Eyes。 这里正在为您直播节奏驾到 Rhythm Mix。很多老牌歌手们最近也在一直的翻新，让他们的声音能够让我们更多人所喜爱所关注到。那么下面一位也是不能够去这个忽视的，那就是我们非常喜爱的 Bob Dylan。 他呢也是带给了我们一首新歌啊，来自于他十月份发行的全新专辑 You Are The Big Girl Now Take Two， 一起来听哦。 Our conversationWas short and sweet. It nearly swept me off of my feet. And I'm back in the rain. Ooh, and you are on dry land. Mmm, you made it there somehow. You're a big girl now.Love is so simple, to quote a phrase. You've known it all the while, I'm learning it these days. Oh, I know where I can find you, in somebody's room. Oh, it's a price I have to pay. You're a big girl all the way. Bird on the horizon, sitting on a fence. He's singing his song for me at his own expense. And I'm just like that bird, singing just for you. Ooh, I hope that you can hear me singing through these tears. Time is a jet plane, it moves too fast. Ah, but what a shame it is that all we shared can't last. I can change, I swear. Ooh, see what you can do. Ooh, I can make it through. You can make it too. Changing the weather can be extreme, but it ain't like changing horses in midstream. I'm going out of my mind. Ooh, with a pain that stops and starts. Ooh, like a corkscrew to my heart. Ever since we've been apart. Be home soon. Every day. 是来自于 Eric Clapton 带给我们的一首歌，叫做 Every Day Will Be Like a Holiday， 让我天天都是星期天的感觉啊，很奇怪的一种感觉。我想起了王蓉的一首歌曲，不知道是否你跟我有同感啊，可能是个笑话，但是的话我觉得 Eric Clapton 他的声音还是非常有辨识力的，毕竟也是老牌歌手了啊，这么大岁数也依然是宝刀不老，非常的厉害。那下时间来继续关注一位年轻的女歌手，我们大家非常喜爱的 Jasmine 带给我们的 Broken，正在为您直播节奏驾到 Rhythm Mix， And here comes the beats。 So broken， So broken。 Sometimes when I fall down low And I got nowhere else to go I hide myself, don't let it showBut you find me Sometimes when the day goes by I've missed it cause all I did was cry You always know the reason why You know me You always got the words that never let me down Let me down Always made me laugh somehow You tell me don't worry When I've done wrongSometimes when I run too fast You let me go, don't hold me back When I can't see the tracks You find me Sometimes when I can't see I lose my balance and I can't breathe You hold me close and rest your cheek on me You know me You always have the words that never let me downWhen I've done wrong It's something that I never know How you can love someone So broken So right Cause all I ever wanted Was a little bit of a little bit of paradise you tell me don't worry Recognize a feeling you will never forget. 英美榜单，世界流行，致敬年代，且听今天 90s, 80s, and today's hits. 您正在收听 Rhythm X 节奏驾到 The Best Choice. Isaac Gracie 带给我们的 Show Me Love， 秀出你的爱哈，把你的爱都能够放在我们眼前，那能够让你爱的人能够看到你真的在爱他。那无论是在什么样的节日期间的话，我觉得买一束花总是可以的吧，是不是啊？那是一种比较低成本的恋爱的方式。John Legend， Bring Me Love， 把我的爱带回来。正在为您带来我们的直播节奏驾到 Rhythm Mix， Here Comes the Beats， 我是主持人 Mr. 长长小航。想要查询我们今天的直播歌单，马上关注我的新浪微博，找到主持人长小航。我们按照顺序为您列好歌曲列表了。 Baby, I haven't hung my mistletoe, cause without you, baby, I can't see no point. Baby, I won't stand up, bring you to me, cause it's all I wish for.This tree alone. No, no, I can't sing Christmas songs if you're not home. No, I haven't hung my mistletoe. Cause without you, baby, I can't see no point. Baby, I hope Santa brings you to me. Cause it's all I wish for this Christmas Eve. No, I don't want. Christmas, cause I deserve you, yeah. Bring me love this Christmas, cause I've been good this year. Hope is bringing me love this Christmas, cause I deserve you, yeah. Bring me love this Christmas, cause I've been good this year. Hope is bringing me love this Christmas, cause I deserve you, yeah. Bring me love this Christmas, cause I've been good. 永泊激流，栉风沐雨的日子里，我们吹响号角，绽放华彩。 在我心中曾经有一个梦， 攻坚克难，奋斗创新的时代，我们坚定信念，畅想未来。春风化雨，面貌一新。 当改革的光阴走过四十载，悠扬的歌声也飘过了四十年。 庆祝改革开放四十周年，北京音乐广播和你一起唱特别企划《改革开放四十周年经典音乐回顾》。 金猪来了， 金猪来了。 五粮液股份有限公司猪年生肖酒，平顶有只小金猪的酒即将上市。 哇，平顶的小金猪真可爱，金光闪闪。 祝大家2019猪年福气满满。 丽华丽华快餐精华，中国外卖领导品牌丽华快餐， 对您的承诺从未忘却，不忘初衷，砥砺前行。香河国际家具城。 The weather， 关注天气情况， 今天白天小雨淅淅沥沥，部分山区已经出现了雪花，加上北风较为明显，体感的温度较低，天气阴冷，外出要注意携带雨具，并注意添衣保暖，避免着凉感冒。具体预报是今天下午阴有小雨，山区雨夹雪或雪，偏北风三四级，阵风六级左右，最高气温11度，最小相对湿度60%。今天夜间阴转晴，偏北风二三级，最低气温2度，最大相对湿度80%。 以下药品请按药品说明书或在药师指导下购买和使用。 孩子内有孕热，外感风寒，请服用同仁堂耳感清口服液。耳感清口服液治疗小儿感冒、发热、咳嗽有痰等症。 下面是穿衣气象指数预报，白天的穿衣气象指数为2，适宜您穿棉衣类服装。 北京音乐广播，北京音乐广播 FM 97.4兆赫，97.4兆赫，974半点资讯。 温泉雅韵养生怀古，顺义建鼎金辉温泉养生中心10月盛大开业，53913117。 您好，听众朋友，欢迎收听974半点资讯。今天上午11点，六集系列纪录片《中关村变革的力量》的开播仪式在中关村论坛主会场正式启动。据了解，该纪录片以中关村人创新创业史为主题，由中关村管委会联合北京电视台联合摄制，将在11月12号到17号由北京卫视播出。纪录片《中关村变革的力量》共分6集，分别从破冰、突破、引领、挑战、融合、未来的角度进行梳理，最终呈现改革开放40年政策的变化。在启动仪式上，中关村管委会主任翟立新介绍到，纪录片以中关村一代代企业家的奋斗故事为切口，展现了社会的发展、时代的变迁、科技改变生活的力量。据北京电视台档案栏目负责人介绍，中关村变革的力量综合运用了棚内拍摄、实地走访、历史亲历者采访、影视化复现、插画植入、 Flash 数据分析等制作手段，综合表现内容，更好地表达纪念改革开放40年、致敬中关村变革的力量这一主题。继续来看，由央视少儿频道推出的《小鬼当家》第二季日前播出，节目致力于关注家庭教育，讲述青春期的故事。节目仍采用角色互换的方式，在全国范围内寻找10名处于12到17岁青春期的青少年，让他们与家长进行角色互换，在家庭顾问的指导下，用1个月的时间接管全家的管理职责，架起一座理解沟通的桥梁。另外，节目还深入到吉林白山、云南红河、江西九江、广西河地等10多个基层地区和偏远贫困乡村蹲点拍摄，生动反映经济不发达地区品学兼优的孩子身上的家庭责任感、社会责任感和励志精神。以上信息由张燕编辑播报。 从2015年开始，每个周六周日的下午，因为有节奏驾到，让时间流淌得不再温婉。我的声音有节奏为伴。 Mr. 长，长小航，这里是节奏驾到。 相信你的选择，就是你最爱的全球音乐风尚指标。 继续送出来自于格莱美音乐奖及英美。 2018年每周六周日正午12点到下午4点 ，Race Mix 节奏驾到，华丽升级，每期4小时，加满能量，加倍畅爽。 Here comes the beats。 耳边的一首歌曲叫做 China Girl， 来自于我们心中永远的 David Bowie。 他呢，这样一首歌曲呢，原本呢是在1998年的2月3号发行，也就是20年前的一首歌曲了。而我们刚刚听到这个版本呢，也是在2018年他们这样一首歌曲的重新的一个混缩的一个版本了，希望你能够来喜欢。虽然 David Bowie 已经离开了我们，但是的话他的歌曲始终能够被人们传唱，能够让我们去记一下这样的一位伟大的音乐人。那么China Girl 也是能够从中能够听到很多的东方元素，当然也是很多人喜欢很多这个欧美音乐人喜欢东方音乐，喜欢这种中国的文化的一种来源。那通过一个中国的女孩能够看得清楚一个西方人他们是怎么样去看待美丽这样两个字的。 欢迎回到节目当中，正在为您直播节奏驾到 Rhythm Mix and Here Comes the Beat， 这里是北京音乐广播 FM 九七四，每周六周日的中午十二点到下午四点钟首播，凌晨两点到四点钟重播。我是主持人 Mr. 长长小航，继续来听歌，来自于 Major Lazer featuring Mr. Ace 以及 Ryan 带给我们的 Tied Up。 I will fight for you, yeah, yeah. Only if you need me to, yeah. You know, say I got you, yeah, yeah, yeah. Tell me if you got me too, tell me if you got me too, oh. Say me, I don't know why, but me never stop thinking about you.About you, can we get this thing tied up? Can we get this thing tied up? You know this thing is inside us. Oh, oh, oh. Baby, can we get this thing tied up? Can we get this thing tied up? No, you know this thing is inside us. Oh, oh, oh. Baby, can we get this thing? Days I never in but a voice. It all arrived. but it don't work. Keep coming up with love, but it's so slashed and torn. Pressure 来自 Shawn Mendes 这样一首全新单曲啊，在今年的十月份也发现了很多很多的歌手们正在疯狂的发单曲。当然了，我们在这里还能够看得到有很多的听友们也依然是通过我们的平台，我们微博跟我们留言，包括想要听听看更老的一些歌曲，没问题。我们下面时间接下来跟朋友们分享来自于 The Beatles 这样的一首老歌 While My Guitar Gently Weeps。 While my guitar gently weeps. Yeah, maybe you would have to give him his own mic. Still my guitar gently weeps. I don't know why nobody told youHow to unfold your love. I don't know how someone controlled you. They bought and sold you. I look at the world and I notice it's turningWhile my guitar gently weeps. With every mistake we must surely be learning. Still my guitar gently weeps. I don't know how you were diverted too. I don't know how you were inverted. No one alerted you. I look from the wings at the play you are stagingWhile my guitar gently weeps. As I'm sitting here doing nothing but aging, still my guitar gently weeps. I'm I'm fine.